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31集。 当年那篇报道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。与此同时，十七中作为南平市的重点中学，从校方到扬州的班主任老师，乃至新阳日报的记者杜文兰本人，都承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。彼时杜记者在报道中言辞犀利，慷慨激昂，如今却对此事缄默不言，其中缘由不甚寥寥。但无恙推测，多少和那篇报道的后续影响脱不开干系。然而无论是根据杜文兰历来的微博内容，还是刚刚从教室门缝中传出的激情演讲，无恙都不觉得他是一个会因为世俗左右而晋升的媒体人。或许他只是想保护那个受害的男孩，却一时忘了无恙在发给他的那封私信里只贴上了报道连接，并没有提到扬州的名字。而报道当中不仅隐去了扬州的相貌，就连名字也只是化名。然而5年过去了，杜记者面对无恙的提问没有丝毫犹豫那个报道中受害男孩的身份，也没有质疑无恙为什么会如此清楚地知道报道的对象正是扬州。就在电梯门即将闭合的那刹那，无恙突然伸手挡住，电梯门再次打开了。杜文兰疑惑地看他， 报道我是读过，但那只是记者眼中的扬州。 无恙跟着进了电梯，按下关门键，面带微笑对杜文兰说， 不是母亲。 杜文兰一怔，无恙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印着新阳日报的信封，将事情的前因后果简单解释给他。而信封的意思再明显不过，扬州很可能是随手拿的，又恰好和杜文兰工作单位吻合，如果不是因为后者是扬州家人，那未免也太巧合了。并且从年龄至样貌上看，无恙怎么都觉得杜文兰更可能是扬州的母亲。杜文兰闻言苦涩地笑着摇了摇头， 是我猜错了吗？ 没有，你没有猜错，我确实是扬州的母亲，但恐怕帮不上你什么忙。在无恙有些不解的目光下，杜文兰解释说，因为扬州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过话了。按照扬州母亲杜文兰的说法，扬州自小成绩不错，但因为孤僻内向，不善与人交流，一直没什么朋友。杜文兰多年前与前夫离婚，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经常出差，对扬州的关心有限，于是在扬州念初中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十七中寄宿。5年前正在念初三的扬州因为与同学发生口角，被5个同年级的学生围殴致重伤，右耳听力重度受损。杜文兰接到通知之后连忙从外地赶回，却在希望了解详细情况时仅仅得到了校方的敷衍回应，将这场暴力事件简单解释为同学间的一点小摩擦，并表示他们还在进一步调查。只有扬州的班主任老师，一位刚从师范学校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姑娘告诉杜文兰说，那几个围殴扬州的同学家境不错，但成绩比较差，经常花钱请扬州替他们写作业，甚至是给考试做小抄。班主任抓到过几次，可熊孩子屡教不改，他一气之下想要记过处分，却被校领导婉转地告知，这几个孩子家里都不好得罪，人家只是想从市重点顺利毕业而已，要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算了。不仅如此，关于扬州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，学校还禁止所有的在校生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，也动用了一些私人关系，压下了不少的社会舆论和报道。即便在警方介入之后，由于相关的老师和同学不给予配合，案件也迟迟没有进展，甚至就连当事人扬州也想就这么算了。但杜文兰作为受害者的母亲，无时无刻不被痛心、愤怒和不甘包围。几经与校方沟通无果之后，她愤然地写下了那篇报道，希望校方和警方能够给儿子一个公平合理的交代。此后，事情随着媒体报道和社会热议而逐渐发酵，校方再也掩盖不住了，案件被推向风口浪尖。不久，案件落定，校方正式向扬州道歉，后者也拿到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补偿。而几名施暴的同学因为年纪较小，已加强教育处理，并在事情结束之后很快转离了石岐中学。然而令杜文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扬州对他的做法竟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和反感。他虽没有和杜文兰发生激烈争吵，却突然地关闭了所有与母亲甚至整个外界沟通的渠道。从那以后，除了生活上一些非常必要的交流之外，扬州几乎很少和母亲讲话。杜文兰想要安排他去国外读书，离开这个旧环境，也被他给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正值青春年少的扬州似乎对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表现得漠不关心。吴阳回到江峰车里，把刚才得到的信息转达给他。 扬州两年前刚成年的时候，还打算从家里搬出去自己住的，但被杜文兰连哭带求地劝住了。不过用杜文兰的话说，跟搬出去也没什么区别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很少出门，从没见过他和什么人交往。杜文兰也根本不认识照片里的那个假扬州。不过 吴样得意地摇了摇手机， 我要到了扬州的电话。 与此同时，科技广场后身的小区高层里，60几平的大房间遮着窗帘，密不透光。扬州拖着有些倦怠的身子走到冰箱跟前，拉开门，从冷藏层里拿出一听可乐，习惯性地擦了擦吸管表面，勾开拉环，嗤的一声，气泡碎响。他低头嘬了一口，下一秒就禁不住皱了眉，辣死了，冰过得更辣。江峰那家伙到底为什么会喜欢喝这种东西？他不得不大口吸了几下空气，尽可能将口腔里的辣味给冲散，这才一路摇着手里的可乐走回电脑桌旁，心想等一会儿气放干净了再喝算了。放下可乐罐，从电脑桌抽屉里摸出一块硬盘，打开笔记本插上硬盘读取。 没用的， 电脑里突然传出的男生说， 密码是我精心设计过的，没那么容易解开，天才扬州也不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